才我们的姐妹带领我们读的一节圣经说，当你是圣洁的，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，你这是上帝赞美，那就是走来外宝座，上帝同在，这个意思。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上帝在做礼拜中，意思就是说，当人走来外头，当我们做礼拜的时候，上帝与我们同在。所以目标导向教会，第一个目标，讲到做礼拜的时候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们在敬拜中称颂上帝的同在。那人就走来外时候赞美献呢，当然就是对。当我们在邀请人的时候，我们怎么说？请进来体验，请进来体验上帝的同在。弟兄姐妹们，一次一次又一次都是讲献呢，就走来外等啊，上帝在做礼拜当中，我们做礼拜，我们体验上帝的同在，我们经历上帝的同在。请问你经历过吗？撒母耳记上记载了老祭司以利，他的两个儿子以色列人还有撒母耳，然后圣经特别记载，圣呢跟撒母耳同在。圣经里面说，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，面前就是脸，撒母耳在上帝脸前渐渐长大，这个面前这个脸意思就是同在。所以这句话意思就是说，上帝与撒母耳同在。同样第三章十九节讲得清楚，不当撒母耳成长过程，就是撒母耳长大了，现在孤立改动在。所以今天我要讲解分享，上帝为什么与撒母耳同在，不与其他的人同在，然后应用在我们做礼拜这个属灵的操练上。第一，撒母耳尊重上帝，以利老祭司以利不尊重上帝。以利他有两个儿子也是做祭司的，这两个儿子行为很坏，他们随意拿以色列人献祭的那个祭物吃，而这是得罪上帝的啊！以色列人都知道他两个儿子行为很坏，做父亲的以利也知道，但是他没有采取行动停止或者罢免他两个儿子的那个祭司之事啊，为什么他没有做呢？上帝说了原因，你啊，莫总得外，你总得你去讲。上帝讲了原因，你尊重你两个儿子，你不尊重我上帝。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，以利不尊重上帝，上帝不与他同在。祝福也离开他和他的家。撒母耳呢？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，他尊重上帝，上帝呼召他，撒母耳，撒母耳，撒母耳回答说：“请说，仆人静听。”所以，上帝与撒母耳同在，特别与撒母耳同在。圣经里面，上帝讲了一句话：“总得外的。”上帝说，尊重我的，我必看重他，藐视我的，他必被藐视。尊重，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，尊重，尊重。请问尊重是什么？尊重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尊重啊？我去查了字典，尊重的意思就是说认真看待，认真对待，不是松固松固是什么意思吗？ 什么叫做认真对待、认真看待呢？ 我做一个例子，做一个比方，你接到电话，门德里不萨，普利州州大臣约你，明天早上十一点在我 office 见面啊，我们谈话啊，明天在十一点电话 office 见面，电话 office 讲话。哎，你接到门德里不萨这一个电话邀请的时候，请问弟兄姐妹们，你是十一点到，十一点之前到，还是十一点之后到呢？你是早到还是迟到？来，一起讲，一二三，早到。哎，你为什么早到？你为什么找到？因为你尊重，你认真看待州务大臣的这一个约会，这一个 appointment。 弟兄姐妹们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不知道？这礼拜就你在选的 appointment 啊，这礼拜是我们跟上帝约会呀。那么请问，这礼拜是早搞的，还是没搞？这礼拜是早到还是没到？来，一二三，啊，早到一百分，给大家一个拍掌，来拍掌拍掌。有没有人讲慢到？没有，为什么呢？州务大臣我们都要早到，州务大臣是 VVIP， 我们的上帝是 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 历史的主，是我们生命生活的主，他跟我们约会，我们更要把他顺过顺过做礼拜。找到做礼拜，找到是一项敬虔操练 spiritual discipline， 是一个属灵生命的纪律，属灵生命的操练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昨天我炸糕 FID 少年明星安静记录，昨天我炸糕就有时间预备心良秀训练师傅，昨天我炸糕会使甲其他弟兄姐妹强硬，昨天我炸糕会使为着公务，为着礼拜，为着礼拜服务王记录。昨天我炸糕你参加的礼拜，你是不是完整，是不是完整的这个礼拜？帕罗纳就跟你说，这礼拜的名教不能就算来名声安静记录，这礼拜的名教没有时间预备心良修算来舒服，这礼拜的名教不能跟其他弟兄姐妹讲安，这礼拜的名教也不能为了礼拜为了服侍个人记录，这礼拜的名教你参加这礼拜一年完整的礼拜，你七礼拜先是六礼拜先是五礼拜先的礼拜。台湾有一间教会，礼拜一开始那个大门就关起来，慢到的人呢，他们只能够在礼拜堂外一个房间那边看 CCTV， 看闭路电视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做礼拜迟到会影响正在做礼拜的人的专心度，找到外面搞会使到正在做礼拜的人本心分心了。服侍员，我注意到玉祥老师，他做服侍员，他常常鼓励引领做礼拜找到的人尽量坐到前面去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做礼拜找到的人坐在后面，那迟到的人后面都坐满了，慢来的人就坐到前面。我告诉你，牧师如果在台上看的话，有人进来坐在这边的呢，一定坐在那边呢，就怎么样 这个叫做什么？分心了，影响到做礼拜的人的专心度。我讲一个实际的例子，这是芙蓉基督教会的公会，我在这个教会做了18年的牧师。这是他的正堂，这个有个大门，旁边就是大路，然后还有个一堂，这个 wing 啊，这个一堂也有这个门。这个大门呢，前面是木门，木门过后就是拉开的暗色的这个玻璃门，平常做礼拜啊，弟兄姐妹们都是从大门进去，那么大门木门就开的啊，玻璃门也是开的，然后礼拜一开始木门呢还是开着，这个玻璃门呢就这么样拉合起来了。有一次我坐在台上，我看到做礼拜开始了，然后有人继续进来参加礼拜，不过每一次从这个正门进来，那个暗色的玻璃门拉开的时候，人进来光线也进来，所以每一个人都知道有人进来了。头看这边，头看那边，我在台上看着，这就是做礼拜如果慢来了，会影响到，会使到正在做礼拜的人的分心啊。所以后来福源堂执事会就做了一个决定，找了外面搞一人呢，这个大门不能够进了，就从这个旁门进去，然后只能坐在这个一堂那边。弟兄姐妹们，这礼拜是我们跟上帝约会，做礼拜迟到会影响属灵生命的成长，影响做礼拜人的专心度，也影响什么？也影响崇拜服务员呐、啊！你看上个月新年感恩礼拜，我们是10点开始，因为我们要守 SOP 嘛，所以我事先我联络玉香老师，我说你负责代位的哈，你负责代位，安排他们做好好的啊。玉香老师他就忠心恳恳的负责这个工作，10点前人来，10点后还是有人来，有人来我就交给玉香老师来临位。到了10点5个字，10点半还是有人来、哎、人来了我就找玉香老师叫他代位，哎，找不到玉香老师，我一直在看看、啊、看到他坐在那边，他在做礼拜了、啊、我讲这件事情我的用意是什么？做礼拜迟到没搞，服务员要做什么？要在外面等人啊，结果呢他们不能够参加全程的礼拜，不能够参加整个礼拜呀、啊。所以这礼拜是咱先来一回，我们要找到。但是有一点我要说的啊、哦，我相信弟兄姐妹们，那这礼拜没搞，一定不是，绝对不是有意的或者故意的哈、啊，我肯定。常常是因为什么？有一点事情嘛啊，要来做礼拜，刚好有人打电话要来做礼拜，刚刚隔壁话隔壁家进来，或者要来做礼拜，哎呀，不用给那姐妹说。啊，对不对？有很多的原因啊，不是道理。谁的呢？我让他谁的忘去就来了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有意，不是故意的，啊，都是有临时有事这些。所以你听到牧师讲了，就不要误会。牧师讲，做礼拜那没搞，哎，我跟他没完没有做礼拜，没来呀、哦、啊，还是要来做礼拜，迟到好过不到，明白吗？没搞后果都没搞。不过呢，牧师说，万一万一，如果你做礼拜迟到了，来到礼拜堂了，慢到了，你就自己扫描啦，然后周报就放在外面，你就自己拿啦。还有呢，你看位置，你就自己找位置坐啦，好不好？没有应我，来，1、2、3。 谢谢你们哦，谢谢啊。好，因为你不是因为斗笠没搞嘛，不得意没搞嘛，只要手机小就小了，只要找周报，我们有前手主任，只要拿周报，然后自己找位置坐，这样服务员不必等，不小心等一下等到在外面说话，那更不好了，在后面讲话更不好了。我们要参加礼拜，参加纯诚的礼拜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进来礼拜堂，我们就看见这四个字：前进崇拜。前进崇拜是什么意思啊？前进崇拜有很多很多的操练，但是让我们从准时开始啊，准时好了，准时，准时，准时。什么叫做准时？什么叫准时？来，一二三，大声一点，一二三，准时是找到。谁等着礼拜？谁等搞？没个准时。谁等着礼拜？谁等以前搞？这是准时。记得，准时是找到。我的操练半小时，十一点做礼拜，我十点半会在。其实我跟我的同工向来都是这么样要求的。弟兄姐妹们，以利不尊重上帝，上帝离开他，撒母尔尊重上帝，上帝与他同在。让我们一起操练做礼拜，找到认真把顺过顺过做礼拜，尊重上帝，我们就在礼拜当中经历神与我们同在。第二，撒母耳对神专一，以色列人呢对神不专一。我们要知道这段圣经的背景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撒母耳记上第四章记载，以色列人跟腓力斯人打仗打输了了，以利两个儿子就说，我们把上帝的约柜抬上战场，一定会打胜。哦，上帝两个约柜抬上战场，结果呢输得更惨，连以利的两个儿子都被杀死，连约柜都被什么都被这个腓力斯人抢走了。为什么抬上约柜上抬约柜上战场也不会胜呢？因为这只是拜偶像心理，跟上帝同在没有关系的。二十年后，以色列人醒悟了，我们打仗输给腓力斯人，乃是因为我们对上帝不专心不专一，我们对上帝三心两意，所以他们找撒母耳，向撒母耳求救。撒母耳就对他们这么说，你们如果一心专心归向上帝，对上帝专一，就必定得胜。他们听了撒母耳的话，专一归向上帝，去跟腓力斯人打仗。这一次他们把腓力斯人打得落花流水呀，过去被腓力斯人抢走的那些土地诚意也一一的全部拿回来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这个故事给我们看到什么？以色列人不专一，衰败临到；撒母耳专一，兴盛临到他。同样用到生活应用，我们做礼拜，做礼拜也要专一啊。做礼拜专一，生命就兴盛啊。如果做礼拜没专一，满着礼拜满人当呗没？满着礼拜满人哦，满着礼拜满人亏损来满祸哦。你说什么叫做专一做礼拜呀？来，有一段话就这么想了：做礼拜专一的人，礼拜日是喜乐的时间，做礼拜是一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叮叮叮，哎呀，给他礼拜了，起来不能做礼拜，哇，心里的欢喜。做礼拜，另外专一的人，一礼礼拜咯，一带着敬拜心呢，谦虚专一的心做礼拜，记住了。做礼拜专一的人，一心开摩心呢，一语求告的心 因为接受圣灵教导的心，领受圣灵对伊讲话，解决了。十礼拜转一个呢，伊相信十礼拜，因为单单牧师讲主，圣灵会解决成了。时间记录教导圣经，第一样怎会讲说就话听下去，就成了圣灵对伊讲话反应。弟兄姐妹们，所以呢，转一座礼拜的人，他的生命必然兴盛，因为他在礼拜当中，他经历上帝。圣经很清楚的说，十礼拜，圣灵的宝座就能平安。耶稣也说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，我就在他们当中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可以经历呀。而圣经里给我们看到，我们专一一心专心做礼拜，以色列人不专一，上帝离开他们。撒母耳专一，上帝与他同在。同样专心做礼拜，做礼拜中间经历圣灵跟我同在，一摸着我，一讲我讲我，一一定我，一安慰我，一讲对我，一引领我，感谢赞美主。第三，撒母耳忠心服侍，而以利的两个儿子呢，不忠心服侍。以利两个儿子是祭司，他的爸爸以利，他们的爸爸以利又是大祭司，他们的侍奉应该是蒙福的啊。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什么？他们的侍奉服侍不但得不到上帝赐福，上帝还取走了本来属于他们和他们后裔的祝福，转而祝福撒母耳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？上帝说的原因，他们没有忠心服侍。至于撒母耳呢，上帝亲自见证他是什么忠心的祭司。所以撒母耳成为旧约伟人之一，一个人身兼士师、先知、祭司这份于一身，不会是偶然的啊！因为他忠心。前年我给上一堂的弟兄姐妹们，参加崇拜的弟兄姐妹们，有一个叫做崇拜服侍员培训，没有每个崇拜服侍员来，也许你觉得自己已经很会了啊，灵会的、诗情的、收奉献的、读圣经的、服侍人等等，给这个训练。举个例子说，宣召前说什么话？倾听上帝的话，不必说，祷谢阿摩耶啊，还有，然后读了圣经之后，这是上帝的话等等，你晓得吗？韩国有一间教会，如果有人要做招待员，一定要先接受三个月空中小姐式的服务训练呢。我们坐过飞机，空中小姐是那么样的温暖，那么样的彬彬有礼呀、啊，那是世界水准啊！你看这间教会，他看重崇拜服务员的训练，他们要崇拜服务员每个都为主摆上更美的服务，所以这间教会是全世界最大的教会。弟兄姐妹，弟兄姐妹们，一个做礼拜，每个服务员不论是做哪一个的，事先做好充分预备，我告诉你，那个礼拜一定会使人心动的，那个礼拜会感动的，因为他的服侍是更美的服侍啊。有一次上追思礼拜，有一个姐妹，她带领祷告，哇，那个祷告非常的好啊。事后我问她，牧师，我是把我的祷告每一句每一字写下来的。你看她的祷告让牧师心动，因为她忠心的预备了她的祷告文。后来我请她把她祷告文发到这个群组给大家做参考。你知道三四礼拜不容易祷告，知道吗？ 有的人祷告错了，所以如果要人祷告，有时候我心惊胆跳，会不会他祷告错了呢？好，好，还有一个信徒对我说，牧师，我每一次我灵会，我事先我就要预备好我要说什么话，圣经我要读几次。弟兄姐妹们，这叫做忠心，忠心无事。有的人开始侍奉的时候好好预备，做了几次之后没预备，圣经也读错了，灵会也错了。我们要忠心，忠心，忠心，忠心，不单只是服务员，做礼拜的人，我们做礼拜的人也是要啊。因为我们做礼拜压力呼吸那边吗？那么走来拜，我们也是服侍，我们呼吸炫美啊。所以崇拜服务员，他是服侍人如同服侍神，做礼拜的人服侍神如同服侍人啊。所以我们忠心服侍，忠心做礼拜。你说忠心做礼拜，什么叫做忠心做礼拜呢？忠心做礼拜就是参与做礼拜的每一个环节，每一个程序啊。以后不要用黄色，好像看不清楚样子。每一个程序，每一个环节，你知道吗？崇拜程序分作四个基本部分，叫做预备。另外，预备礼，那是我们要敬见上帝；圣道礼，我们聆听回应；圣餐，感恩团契；差遣祝福，听到行道。那成败的程序有多少呢？我算一算，我们的早堂崇拜程序20项，有的教会它的崇拜程序是25项。啊，我就不去解释了，啊，一共有25项。这些程序表达了什么呢？好，另外一个 slide 啊，这些程序啊，再来，另外一个 slide， 这些程序我们20项，这个每一个环节、每一个程序，那个意义是哪里？现在对难对难，上帝这个时候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大家参与，我们大家同心，这就是程序的意思。所以礼拜开始了，我们不要讲话，有时候音响那边几个人在那边讲话，有时候大家在后面讲话啊。牧师今天教导了，你们就知道每一个程序那个意义是什么。现在中对难的永安，我们大家参与，我们大家同心，那我们就经历上帝的宝座在我们中间，上帝与我们同在呀。而整个从1到20这个程序那个过程是什么呢？现在跟人能跟现在的互动，上帝与人，人与上帝这个互动，每一个程序的整个过程，上帝与人，人与上帝之间的互动。传统教会、老教会常常有时候会有这种现象，有的人呢没来做礼拜奉献一下，或者有的人只要等他奉献他就走，或者有的人慢来，然后最重要讲道最重要，哈哈，听得到也可以走了。那我现在告诉大家了，其实做礼拜的每一个程序、每一个环节都重要，所以忠心做礼拜。什么叫做忠心做礼拜？忠心做礼拜就是参加从1到20，那个叫做完整的礼拜。1到20就好像小马红，你参加18个。没有100分了，你参加19个没有100分了。我们要参加完整的礼拜。耶和华上帝是以以色列人的赞美为宝座的，我们做礼拜，上帝的宝座在我们中间，我们要参与每一个环节、每一个程序，经历神 你与我同在呀。这感谢主，今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们做服务员的啊，开始祷告了，他们都回到自己的座位，好好在座位做礼拜，不必站在后面，因为上帝在我们中间。这位姐妹，我要找她的照片，这个姐妹张月丽姐妹，芙蓉堂弟兄姐妹哈。我在离开之前，2019年8月历史走廊做奉献礼，然后我离开之前我奉献了几十本书给这个历史走廊，因为牧师知道自己是6:30人物了，随时会走人，但是那些书我放在历史走廊会继续让更多人得到祝福，而且那些书是牧师的最爱，几千零级的 啊，有这个宣教神学经典著作，有这个威廉巴克利的释经书，王明道文库，星云法师文集，圣云法师训导等等啊，还有耶路撒冷圣经，还有圣经注释叫做 IDB， 我都放在那边。那我要讲的是这个姐妹，她信主了，我带她信主，也除去她家里的偶像。我的感受是什么？她做礼拜3个月，胜过在芙蓉堂好多做礼拜30年的人。一拿做三有呢礼拜，一样过做了30年礼拜呀？为什么？专心做礼拜，忠心做礼拜，忠心服侍，参与每一个礼拜那个程序那个环节。我再回来上一堂间，他跟我讲，牧师啊，这么多年来，每一次讲到。我都有做笔记，你知道吗？我那个听道记笔记有10多本啊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，以利的两个儿子没有忠心服侍，上帝离开他们；而撒母耳忠心服侍，上帝与他同在。所以，忠心服侍，忠心就来拜，点了给你先来个动作。我服侍。我做礼拜，我喜乐；我服侍，我做礼拜，我进步；我服侍，我做礼拜，我蒙福加。因为圣灵同在，因为上帝同在。好，我要做结论了。我们从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什么？撒母耳尊重上帝，上帝与他同在；撒母耳对上帝专一，上帝与他同在；撒母耳忠心服侍。上帝与他同在，那么用在我们的生活上，用在我们做礼拜这方面，记得准时尊重做礼拜，你会经历上帝的同在。我回来了，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讲，牧师啊，很难得啊，几十年来你就是还是那么准时。其实我今天晚上我本来要讲见证的，我知道时间不够，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准时，我一次又一次经历上帝的同在，就是说经历上帝啊，所以我怎么会迟到的呢？还有专一做礼拜，经历上帝，经历上帝。还有忠心服侍，好好服侍。我甚至看到一些灵会的祷告都好像接不下去了，精神不好，因为没有安静在上帝面前。不行，每一个项目做好预备，你就会经历上帝是你的帮助。忠心就来拜，上帝的宝座就在我们中间，经历上帝的同在。感谢赞美主，这是走来拜第五讲。好，我们来唱诗歌。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。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。